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5: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怎么听着你这个，好像要岔过气儿似的，这个开场。 我怎么岔过气儿了？ 男左女右们，晚上好。 有那样吗？ 我其实是对我放的这第一首歌是有那样吗？让你岔着气儿呢？是这怎么着？这 YouTube 我特别用了点感情呢， 我还以为 我着力进行艺术加工的问候呢。 是够拙的啊！我是工作男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YouTube 的《Lights of Home》。 其实开场白听了十多年了哈，大家早就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就是一个家门牌号码一样哈，觉得。听到这一声呢，可能坐实了就是这档节目，没错，十多年的老店、老节目、老声音、老时间段，我们都来了。而且今天晚上的全新一周的直播帖呢，我也特意po了一张二娃老妇的哈，周一3月19号的样子。 那也就是这第一张是我一个人，估计后几天这几张都应该跟他合照了。 你要愿意自己每天就是像男模特一样哈，po一个自己的造型，我没意见的。 我有病啊！ 不不，这个人到了某个年龄段哈，自我感觉良好， 那我也不好热闹， 自信，懂吗？自信。 我跟你不一样， 怎么了？ 而且在这点上全然不一样 啊！毕竟你是二娃老 对 对吧？ 我不是那种抛头狂， 那不叫抛头狂，那叫是自信，懂吗？ 自拍狂，自拍狂，对， 这自拍狂也称不上。 我倒是一个抛图狂，但是我抛的一般来说是我感兴趣的那种，喜欢让大家一起共享的那种其他的景儿啊，或者是有趣的，就是、 我跟你讲、啊、 有趣的趣闻。 过了40岁还能敢自拍的人，那都是对自己很自信的。 啊，我也是可以， 对吧？这否则的话，这上去以后，自己怎么看自己怎么闹心。 对 啊， 得谢谢。 所以呢，为了让自己更自信一点，时不时的也给自己一个亮相哈。今天的节目开始了，红人呢也走到了1526红。会是你吗？ 在你眼中。 觉不清，不愿有当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没有说过。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拉开了今天晚上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刚刚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看了呢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毕竟是两天没见了， 嗯， 大家的感触也都会浓缩在这个打招呼的言语当中， 浓缩在这十八条里。 对对对对对。这个量之小也是 一定就超过这十八条。 对，这量之小也是让我们就是觉得挺罕见的哈。 哎，我觉得不罕见啊，一上来就有十几个朋友在讨论，这已经很不错。就算是五个朋友讨论了十几条，这已经也算很不错了。 就是说两天不见，有二十个人搭理你。 哎，更何况一围就围过来二十人，你这当年，你想想，你要在一个什么场合？ 酒吧里 驻 唱， 哎，你撂个摊儿什么的，乌拉超围过来二十人，那已经很不错了，你这生意圈子就有了，是吧？ 不是，我不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二十个人还是少了一点。 是是，对于您这个全球 场地费都不够啊。 对于您这个全球的波段来说，太少。 对，我这个这么大口气的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哈，现在合着就二十个人，这个醒着啊，这个卫冕人数之少啊。互动质量之低到谷底啊，也是不知道是因为你今天晚上那个造型啊，还是两天没见大家薄情了、啊、 谁知道，我就是跌到谷底了，跌一直就在谷底了。 没关系啊，我们有时间，因为节目有两个小时嘛，我们还可以等大家等一等， 对 吧？对， 一会儿就全来了， 我们多的是耐心啊、而且周一到周五呢，就算你周一晚上不来，后四个晚上我们还是有耐心等到你的。只不过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目前我没有看到。 对， 但是呢，我们要祝福一位听友啊，他光荣的进入到了三十岁。 哦，刚刚是吧？ 对，刚刚在微博说3月19号阳历生日， 嗯， 2月初二农历生日，就两个生日刚好碰到一天了。 他这不是说刚刚在微博里三十岁生日，当然他也是三十而立，3月19号的阳历生日。他这个刚是四正为刚啊，四正为刚，记住那两个字，上四下正，那个四正为刚。 这老爷们儿哈也这个发表感慨了，三十而立啊，责任重大呀。 对对对， 为了家庭，为了爱的人，加油吧。啊，三个肌肉啊举起来了， 三个肌肉举起来了， 就是加油的， 干嘛熬鸡汤啊？ 肱二头肌的啊，这个给自己加油的样子。OK， 我觉得男人确实哈有这个担当感的时候，往往是从自己的身上角色的增多以后哈。 那是啊， 爸爸呀、啊，丈夫啊，对吧？希望你能够在三十岁以后的生活里啊越来越顺。话说我们两个都已经40多喽。那十年已经走过了， 是， 而且30到40这十年，我认为真的是过往的时光里收获最多的十年。 对，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而且学的东西跟小时候就是打基础的时候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你好像可以把你三十岁之前的那个大脑好像又更新了升级了一次一样。 没错，你之前不感兴趣的可能，哎，你在这个时段你感兴趣，之前学不进去的，认为自己学不会的，在这个阶段你也像海绵一样，又像原来那个海绵一样吸收了很多。 说白了就是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的身份了啊，自己觉得好像也放得开了，毕竟从毕业到职场那几年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说呢是有了更多的底气还有能量，可以为自己追求更好的做一个冲刺。 对 吧，所以呢请加油吧，我们看好你哦。 是啊，30到40你更容易的是快节奏的现学现用，我可以总结这么一条，现学现用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好，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Getaway Car。 我跟你讲啊，刚刚就那么一会儿功夫，四十位朋友来了，四十位朋友来了啊， 挺高兴的，舌头都短了。I needed a reason. Next month's the spot where we fell apart. He poisoned the well, I was lying to myself. I knew it from the first old fashioned, we were cursed. We never had a shotgun shot in the dark. You were driving the getaway car. We were flying, but we never get far. Don't pretend it's such a mystery. Think about the place where you first met me. Riding in a getaway car. There were signs.Prison break, the light of freedom on my face, but you weren't thinking, and I was just drinking. Well, he was running after us, I was screaming, go, go, go. But with three of us, honey, it's a sideshow, and a circus ain't a love story. And now we're both sorry, we're both sorry. X marks the spot where we fell apart. He poisoned the well, every man for himself. I knew it from the first old-fashioned, we were cursed. It hit you like a shotgun shot to the heart. You were driving the getaway car. We were flying, but we never get far. Don't pretend it's such a mystery. Think about the place where you first met me. Riding in a getaway car. There were sirens in the beat of your heart. Should've known I'd be the first to leave. Think about the place where you first met me. Taylor Swift， 逃逸车辆，逃逸之车。当然，在咱们这儿一说逃逸的车，那就感觉就跟交通啊，直接就跟交通的这个违规有着直接关系。当然，在他这里是广说，这里是泛说，说是怎么说呢？叫做就是急速逃遁的车啊，就是上了这辆车就是 getaway， 就是往远了走，往远了跑啊，这是可以就是说怎么说呢？用很咱们那个古文的话，就俩字儿，遁居，俩人跑了这车， 这样不行 啊，不行啊， 这样不行啊，这样是遭到所有的人谴责的啊，这个既然做错了事情，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啊，尽最大可能去弥补。 是，但是他可能做的 不能逃离现场。 他并不，他这个里边，他这 Taylor Swift， 他应该是不是泛指这个嘛？他是指自己可能感情受伤了， 哦， 然后他坐上自己这种逃遁的车就跑了，跑开了，你知道吧 ？Getaway car， 我就跑开，我伤不起这个心啊，我走你走人，就这种。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就像 不过在他身上，这是一个暂时 吧，因为他从来不缺这个下一段感情。 像当年那个 Tracy Chapman 一样，我、We get a fast car， 那种感觉是很像的。 对，不能因为一个人伤害了你，或者是让你失望了，就对爱情全盘的否定啊。在这点上，我觉得其实我们要佩服像这个梅梅这样的女子哈，就是我对爱情永远抱有信心啊，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对吗？每个人所给予的爱情感受也是不同的 啊，多长啊？ 对，所以要调整啊，调整完之后再出发啊。这辆车不行，咱们换下一辆车。 行，随遇而安的男子，你看多棒，给人刚刚坐是没坐那个 low 卡，但是他直接祝人刚刚生日快乐。 我们也得祝啊，而且。刚刚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对吧？ 还没做楼卡呢。 对，今天晚上红人也没有人求啊，对吧？所以我要祝刚刚和很多听友今天过生日的3月19号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幻一样爱你，祝你开心新年。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全是伤心，祝你开心新年。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再最高贵。 来自孙燕姿送上的生日歌叫做祝你开心啊，不止十年哈， 对、 啊、因为你陪我们走过了十年，这位老听友我们要对你说声生日快乐，往后的十年、20年、30年更久更久的年份里，都希望你依然开心， 别不开心，别压抑，祝你开心起码十年， 对，别的 不敢住哈，就是节目在的这些年里啊，我们晚上都能尽量的让你开心哈。 是， 今天的红人呢终于挑选出来了，我刚才扒来扒的去，扒来扒的去，就这么一个球红的。 对，你扒了他就是他一人吧， 就这一个人。因为 扒拉拉 其他人都在祝刚刚生日快乐，还有的在讲这个周末北京下雪了， 对啊， 还有的说哎呦好久不来了，张家长李家短的 那个雪 呀、 啊、可怜的。其实那雪下的倒还 挺大，怎么可怜了、 那雪下倒挺大的，但是那个路面 留不住， 对，因为路面已经很高了嘛， 温度比较低，对， 温度已经到这季节，所以它这个在温度下可怜的它留不住，所以呢怎么说呢，有很多朋友就是看不到地面上积雪，但是他又想表现这个照出来的雪的， 非要自行车呀、啊， 嗯， 都给你下了那么大， 你看、可怜到什么地步呢？有人就支招，在这微信里跟我说：“哎，你在拍地面没有雪，你可以打开闪光灯啊，你打开闪光灯，啪一片白，然后那个在那个像素下，那个雪花也能显出来，也能显出有雪花来，然后呢，也能显出那地面白了。” 在北京待着的朋友都。目睹了那一切， 我说我撑 干嘛要在你的照片里找感觉啊。不过还是非常感谢这场雪哈，终于结束了北京145天的这种啊、无雪无雨啊很干的这种气这种状态，终于让我们在周六呢都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所有的人都兴奋了起来哈、体会到了这种人家说是限量版的东西， 本来要是它不下那可能就一味的又干又热就开始了，就下去了，但是它下一下呢还能使这个温度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空 气 的清洁度啊就又过滤了一下又好了一层。 咱这红人都刚才领到证书半天了还没念他名字呢哈、这位是一个男生哈，他的名字叫做 我在 roaring， 对，我在 roaring 啊、这个也是蛮有自己感觉的，他是毕业于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好的，一会儿呢我们会到你家里做客，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要忙碌到24点的时候，在外场新浪韩立微博上和大家互动， 是 把这120家的这件事情哈给完成了。 他正在揉起来呢，他确实是啊，航空一看就是航空学院的学生，准备着让自己揉起来。您学的是不是直接就是驾驶啊，是吧？如果您 一会儿 空驾的话咱们一会儿揭晓啊。 请问您是单身还是恋爱中？ 单身还是恋爱中 是 很重要啊。 几娃？ 好嘞，咱们听首歌，然后呢一会儿转个身开始咱们的第二时段。 对，是最受欢迎的时段哈，暖文章和冷笑话都在恭候各位朋友。那这首歌呢我们也只能听41秒了，非常的短哈，一会儿见吧。 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15度，天气温暖。明天由于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有所下降，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冬春交替，气温起伏较大，请大家及时调整着装，注意保暖。明天白天的能见度依然还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电影《高斯服装员》将于明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厅放映，这是美国著名导演罗伯特·奥特曼的代表作品之一。本片的精华在于截取了1932年英国社会的一个截面，塑造出了上流社会的众生相，把群像影片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由陈伟霆、白百合、秦海璐联袂主演的新都市言情剧《南方有乔木》将于3月25号登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黄金档。在近日举行的看片会上，制片人徐小欧分享了拍摄的幕后故事及在题材、选角等方面的看法。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以无人机为行业背景。在被问及为什么会选中这样特殊的 IP 进行拍摄时，徐小欧表示，无人机领域陌生的行业背景给观众提供了一种神秘感，引导观众想要去一探究竟。都市情感剧《好久不见》将于3月26号起登陆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该剧由王婉平编剧，杨子姗、郑恺、张国立、江山联袂出演。电视剧聚焦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传达了相信爱情的美好信念。相识多年却从未合作过的张国立和江山也首次搭档演起了夫妻。剧中人和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复杂的关系变化，让他们借这部戏过了把瘾。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9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开始工作男左夜间。 怎么样，我第20段的亮相没有颤悠吧？ 是没颤悠啊，没吸气，没吐气，没咽气，没这样过。 不，刚刚其实那个就是属于艺术加工的成分又弱了一些， 是 对吧？更本真了一些，对吧？好，我们现在也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位红人。 我在 roaring， 我揉着呢。 今天晚上呢，他是我们的红人。 其他小伙伴呢愿意和我们聊天的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120家我们男左女右哈，希望外场繁荣的120家的活动。当然这是我们第一季度的标准啊。后来我想了，如果我们虽然是一档老迈的节目，但是也得对自己有点要求，对不对？ 是是。 如果我们总停留在120这个啊自鸣得意的数字上啊， 是 对于我们的未来发展啊，对于我们圆满的结束这档节目不太有利啊。你明白吗？ 是是， 我们还是应该。 你是不是 让我记忆不利？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志在千里、啊？ 感觉面前有很多镁光灯， 没有， 然后还有很多话筒在你的嘴边。 我突然觉得哈、啊，我们还是应该以精彩啊，以越来越好来让彼此的告别啊，彼此的这种倒计时里都带着美感。大家不要惊讶说，说怎么了？这档节目怎么了？其实所有的节目都是在倒计时，对吗？ 啊，你那声像、啊， 人生都是倒计时、嗯，对吧？所以我就是带着这种紧迫感啊，带着这种珍惜感，每个晚上，一把年纪了，在这里 可以， 该你了。 我说比你年纪更大点的吧， 啊，我姐姐， 韩美，她姐姐，嗯，韩美跟我弟叶旭这对这个夫妻啊，有一次去取钱，我陪着，这取钱啊，这韩美啊，就对叶旭说呀，哎，我要输密码了，你走开。这个丈夫呢，叶旭呢，就退到一边去了。哎呦，我说我暗想，这韩美，嘿，真是做人做女人做得到这份上，那已经很成功了。在家里这种女人，这多强势啊！啊，说明这家里边韩美是绝对的管账婆呀！啊，但是呢，我只听到啊，滴滴滴，三声过后啊，韩美就转过身来对叶旭说：“好了，我输完了，该你输后面三位了。”哎呦喂，我去！开眼了啊！啊，这简直是顶层设计格局下的这个互相制约的、互相监督的这种啊，二人管一卡啊。然后叶旭就过来了啊，叶旭过来以后呢，手捂着那个呢，啊，但是呢，让我看见了，叶旭啊，摁了三次退格键，然后又输了六位密码。 I'm sorry. 这两口子？ 我比较惊诧于我弟弟的后来的套路啊，不得不服，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从周日陪他们取完这笔钱以后，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啊。 他是怕韩美乱花钱吗？ 我不知道，我就没敢问，我就一个字我也没敢多说，我一直郁闷，我一直闷到现在了。 所以啊，在这里再次提醒哈、结婚需谨慎，好吧？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俩这日子怎么过的、啊。 听听我下面的暖文章，一个人过很好的是个办法 啊，是个办法。 如果一个人能过得很好的话， 对 哈， 对， 就好好过， 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啊，都不用想办法， 对对，不 想什么办法， 过更好，懂不懂？更好，更上一层楼的好啊。好吧，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一个人过很好的十个方法。一，别总熬夜刷手机了，等一个人的回复揪心了，要多看看书，没事报个健身班或者乐器班，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最近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已经报名了成人钢琴，还买了把吉他，打算把大学的那点音乐梦都拾起来。第二呢，要尝试独处一段时间，独处其实不会让人觉得孤独，有时候社交才会。越是不把自己当回事儿，越是没有人会真正的在意你。你明明一点儿也不差的，可是为什么在每一次遇上喜欢的人时就开始自卑，开始把自己放低呢？没有人陪伴的日子，你就不知道自己的好好的独处了吗？三，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喽，不要情绪化，不准偷偷的想念，更加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要听话，不能因为一个人而去随意的改变自己。你要明白自己就很好，他不喜欢你是他不懂得，你总会碰见那个懂你的人。相处舒服才是最重要的，爱而不得只会让你越爱越颓废。四，建立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忠于自己，一定要酷一点，打造自己的个人魅力，不要做一个老好人，别人说什么就答应什么，别人稍微对你好一点恨不得就掏心掏肺了。为什么那么多绿茶受男人喜欢呢？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套和男人相处的技巧，学会对谁都不会主动动情，不主动才能掌握主动权，以不变才能够应对瞬息万变。五，去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情，趁着现在还有动心的能力。生活的简单在于梦到一个人，醒来就该勇敢一次去见他。记住，勇敢而不是鲁莽。如果那个人对你根本不上心，就记住第四条建议。六，多反省自己，多总结过去。人难免有犯傻的时候，因为年轻，所以总会遇到一些可能让你伤心的男子或女子，有过好意被辜负，其实也没关系，这是总要经历的过程嘛。而每一次的经历都要学会做好总结，以免下次再犯。多碰壁才能多反省，才能够变得更好。记住，当你变得更优秀的时候，自然有人会与你并肩同行。七，学会将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学会不把别人的话太过于当真，尤其是男人说的话。你要学会降低自己对别人的期待，你永远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你永远都是孤独的。所以啊，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要对别人太过在意， 你应该学会用一种无畏的态度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和事。八，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千万不要去将就。你喜欢在职场上拼出自己的一席之地，那就去努力。你喜欢在小城市安安静静地过点与世无争的生活，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我相信你也有着自己的想要的生活和想要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争取自己想争取的人，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不要去妥协，更不要去将就。九，不会再穿的衣服，不会再用的东西，以及不会再联系的人，一定要学会断舍离。他们占据了你身边的空间，为你累积了太多的负面情绪。如果你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那就学会彻彻底底地跟过去道别。不管是过去的人，还是过去的事儿，既然过去了，那就让它彻底过去吧。十，做一个善良的人。不管这世界是否让你失望了，我们不能去要求别人，但是我们可以学会要求自己，不去伤害别人，也要保护自己不被别人所伤害。尊重每一个人，也尊重自己，做一个让人喜欢、温柔又温暖的人。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在 深海里，这晚浮世结局还是失去你。 失去了你，日子还得继续过，所以回到一个人的生活里呢，我们今天晚上也讲述了十条哈，可以帮助你生活得更好的十点经验之谈 啊。原来是曾经二人翩翩起舞，现在一人单飞，这么的一个状态下你读的这篇暖文章。 否则的话，我觉得一个人其实很正常，就是会容易过得很好。不是有句话说两个人分开以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些习惯吗？ 那些习惯与两个人在一起的人，那些 就是那些两个人在一起的习惯、你突然间变成一个人有点不习惯。 对， 懂吗？虽然有点绕口哈，但是懂的人都会秒懂的。王苗小朋友哈，是吧？ 是啊是啊，但上周我还说这小名儿就是给自己弄的，就是特别小特别小的那种感觉。 他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需要姐的暖文章 啊， 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 嗯，对，不下五十万遍啊， 我就需要 这种， 我就需要， 嗯， 这个谢谢你啊。一直力挺着暖文章，哎，你是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搭档和嘉宾 啊？是 啊， 是啊。 当你的奔五的老搭档啊， 这是 不小心遇到什么空气想打喷嚏的时候， 是啊， 这是在直播的时候必须两个人要配合的， 是 吧？你看你，你这当了二娃以后是不是很累啊？每天。我们第三十段见吧。 这是我最自然的流露情。

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9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刚刚呢，我看到一位听友的留言，哎呀，我这老阿姨的心被扎的呀啊， 扎心了了。 她叫做曲白狐狸爱画画， 曲白狐狸爱画画啊，照着自己的这照着镜子画画，画着画着画出一只狐狸了啊。 记得我第一次听暖文章的时候，还是小学的时候呢。 那是。 扎不扎？扎不扎？你就说扎不扎？ 这种话语咱们经常能碰见。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时候，我还是初中呢。记得第一次听到你们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恋爱啊。现在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什么？经常这样。 可是小学并不多吧？ 嗯。 我还是不太建议小学生这个听这档节目的哈，因为毕竟太晚了吧，你们得早点睡哈，保持你们这个长身体的。 可是现在他应该不是小学了吧？ 我就是他小学的时候听到咱们播出时间自古不就是10点，没有比他更早过。 比如说5、6岁也是孩子，4、5岁也是孩子，那么11年过去了，他你现在你算算多少了，他9年义务教育，6年级义务教育都过去了对吧， 他还是小学的时候听的哈。 是， 好吧，谢谢你啊，这么多年了回来了，突然发现当时听不懂的都听懂了。今天晚上的红人，这位叫做我在 Loring 的朋友哈 Loring，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呢关注了739位人士，很多哈，最新关注的是你 啊，谢谢谢谢啊，一直揉到我这儿来关注了。 对，一定要当了红人再关注你啊。 嗯， 以示尊重。 哎，以前呢，那个我都不知道还能有，就是说，就是置顶的，就是我关注一个人，然后我一直把它置顶在就是最新的一个栏里 啊。现在我才知道， 跟你微信一样式的 啊。我这微信我也没有什么置顶的样子，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啊，可以这么玩。 你家里边老大老婆也没有置顶吗？ 对，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说你找起家人来太难找了。你找起这公司的人来太难找，你把他们给置顶了，这多好！我说，哟，还有这功能呢，所以可见我这对于这种新怎么说新进的软件吧，是一种极其的盲人，是一种极其的忙碌人。 我可以这么说吗？你是属于在每一次这个软件更新的时候不会看它更新的内容的 啊？对。 那你肯定就不知道，因为每一次他在就是要求你就是更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一次修补了什么内容， 我 增加了什么东西。 对，我一般来说我感觉他不是很大的那个天壤之别，我就不太会注意这种感觉。 这个是我一直以为是男人会关注的多一点。 应该关注，其实应该关注，要不然你失去，我总以为这个升级是为了它更全面更快捷一些，并不知道它的功能会更多一些，你应该关注。 快慢是你手机的问题、啊、 是那个概念是 内容上的修补以及更新，那是属于他们供应商的问题， 概念不对的。 这个我是特别愿意看的啊，就是每次都看， 应该看一下、 啊、对啊，然后才知道又有什么问题，哎，这次解决的不错哈，会对这个产品呢更有这个信赖感哈。 哎，以前微信有这么一个抢红包提醒你，要你要一横滑就把那个组给整个关了，然后那组有一个提醒，哎，你要滑掉这个组，里边可有红包信息哦。 对啊、现在抢完红包，然后立刻就是原来那个很深的颜色变成浅了， 对， 被吸光了哈。 记得一杯。 I was getting moolah, baby. Havana, ooh, nah, nah. Hey. 这首歌是你带来的 哈瓦那。哈瓦那这个最近，我说这首歌啊，哈瓦那这首歌最近比较火，去年全球第一吧，应该是。这个各种翻唱啊，刚才也是一个双人版啊，这个鸳鸯版，还有 我们听的是那个快版， 对，纯女生版，然后也有快版男生版。这个歌反正它简单，然后它还容易让人 带动情绪， 律动容易让人家翩翩起舞啊，这种拉丁风还是不容小视的。拉丁风随随便便一个如此简单的一首慵懒的歌曲，就可以把你就是你的格莱美的很多奖项它都一览无遗的全给你拿下啊。 哎，所以说音乐呢还是要走进大众的审听，这种接受度的东西哈。就如果说它能够让更多的人在这种音乐当中获得快乐啊，获得享受，它一定就会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啊， 对， 非常非常容易让人喜欢的歌曲。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就是怎么说，就是编排的很精良，然后呢层次很多，然后但是呢传唱性不广，它因为它太繁杂太复杂，所以你就没法，就是段落上你没法轻易掌握。而哈瓦那这首歌曲呢，你段落上非常容易轻易掌握，因为它基本上伴奏就没有变过，只是在这个伴奏，在这个重复的旋律里，你随便的这么慵懒的唱着，所以每个人都能唱上几句。 对，然后在此之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是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这也是2018年第一次和大家重温这首歌曲，希望你们在2018年能够拥有更多幸福的事情、幸福的感觉，对吗？虽然不能排名到底谁是最幸福的，但是至少这种满足感啊、知足感啊，总是会常常出现。 幸福感没法排名，这倒是真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幸福，因为它是不一样的，就像是葡萄酒，你没法给葡萄酒排名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幸福也是冷暖自知，对吗？而且，曾经说好的幸福啊，如果说世事难料，不小心就在人海中走散了，也不要怪他嘛，大家都曾经年轻过，对吗？冲动过啊， 对， 说好的幸福呢？ 飞花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全帮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但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想起本全帮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 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 Like a pop star, drinking Henny bad, jumping in the pool and I ain't got on no bra. Hit her front and back, pulling on the tracks and now she screaming out no more. They like Savage, why you got a 12 car garage and you only got 6 cars? I ain't with the cake and how you kiss that? Your wifey say I'm looking like a whole snap. Green honey's in my safe, I got old racks. LA always asking where the f*** at.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smash out on a cop car, sweeter than a pop tart. You know you are not hard, I done made the hot chart. Remember I used to chop hard.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I'm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I've been popping, popping,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call up on no, yeah, show up in them the shot tos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 ta ta. Post Malone 这首歌曲，他和21野人军团一起合作，叫做 Rockstar。 刚刚还沉浸在这个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的难过当中哈，突然之间带你就去玩这种、特别刺激的 这行啊、这个周杰伦幸福的什么幸福的忧伤，这个是他一贯的他擅长的手法，幸福的忧伤，能让你听出和谐感来，能让你听出那个好听的美妙的感觉来，但是呢总体呢又是在这种忧伤的阴郁中啊，少有啊，少有他什么呢，少有他那个牛仔那首歌、 牛仔 很忙， 牛仔很忙，那是确实是可高兴起来。 但其实他有很多快歌啊，什么我的地盘啊，什么大家最经典的、啊，对啊，双截棍啊，确实他的作品太多。 后来很少有这个吼吼哈嘿呀、啊，对吧？ 就像我们的听友哈，这个 DCY 华，他说的从高中开始呢，就一直很喜欢周杰伦。 DCY 华， 对，有人说他是一代人的青春，是的。他承载了我们满满的青春记忆，听他的歌就是有这种魔力，能让你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场景啊，种种，甚至是空气的味道 啊。其实你出那么个五张专辑啊，四五张专辑能称一张专辑，如果让人记住有四五年那么记住的话，那你出个四五张专辑，您这个20年、18年，您唰就这么过来了，对吧？ 很多人也在不停的出唱片，但不 是 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作品上哈被大家这么广为传唱。 对， 叶啊 ，DCY 叶这位朋友，哎，真的就这字儿哈，我每次看到他，我都得、 你是你，要么 重新， 要不然就是那个日字边一个花、那个。 哎，真的奇怪了，我怎么就永远 一个火字边一个华，它都是 念叶， 对。 你自己 我都没 念，我刚才念了，你也跟着念了，都念错了 D C Y E 啊 啊！我是听着你念的，我跟着你一句啊，我连看都看不清楚你。 但是我念完就觉得不对啊，我马上就查了一下，也奇了大怪了哈，就这件事情总是像你考试这个减分的题哈，你每次遇到那儿，你好像都是胆战心惊的。希望2018年啊，我40岁以后，我把这件事情给克服了。 话嘛，只有在木字边的时候， 对对对，上次你也这么跟我讲半天，不要跟我说啊，我还是就此记住啊。 见火见日必念夜， 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想想你的暧昧，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想起白天的约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三月十九号周一晚上最后的23分钟的 26分钟吧，应该有26分钟。 我想说的是23点哈，对，我们还有满满的26分钟在一起听音乐的时光。同时呢，在外场新浪韩立微博上呢，也有我们的老听友，还有今天晚上的红人，在一起为这档老节目呢营造一个外场的繁荣。 哎，我正在揉着呢， 对， 今天晚上 我在 roaring 啊。嗯，我们刚刚说他最新关注的人是你， 对， 但是忘了介绍他最早 关注的人是谁， 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我刚才记得好像是他学校的一个朋友，你看， 嗯，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联络部部长， 应该叫 H 凯利 C。 对， H 凯利 C， Y H 凯利 C 啊，是他的朋友。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在一起喽。 刚才没听完这首 Too Good That Goodbyes， 在再见时太美妙，来自 Sam Smith。 OK， 第四时段呢，我们将会加大音乐的部分啊，这个会有3首连放的时间。 But I've seen this song befor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lose to me, even though you mean the most to me. Cause every time I open up, it hurts. So I'm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 even when I mean the most to you.In case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 Man, every time you hurt me, the less that I cry. And every time you leave me, the quicker these tears dry. And every time you walk out, the less I love you. Baby,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t's sad tha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I'm way too good. Too good at goodbye. I know you're thinking I'm heartless. I know you're thinking I'm cold. I'm just protecting my innocence. I'm just protecting my soul.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lose to meEven though you mean the most to me, cause every time I open up it hurts. So I'm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 even when I mean the most to you. In case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 But every time you hurt me, the less that I cry. And every time you leave me, the quicker these tears dry. And every time youTo good at goodby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No way that you'll see me cry.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It's sad bu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s. 下冰冷的戒指和没了你的爱情故事，给我的陪伴每一次出席，给我的称赞每一句鼓励，多想再有资格赌气，原谅我的任性和故意，不想给你伤害，连道歉也无力。我还停在原地，像梦一样的望着模糊的你，听不到的言语，摸不到的手心，是我自私的决定。我还停在原地，像梦一样的望着模糊的自己，那不曾断的思绪，不再属于我的结局，就停在这里，等待早已离开的你。 Jack Johnso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t's One Moon Enough It's One Moon Enough、就是一个月亮够吗？嘿，一个月亮好像在您这个浓情蜜意的两个人的这种甜蜜蜜的感觉中感觉 不够， 对，感觉、这个、 再加两个， 感觉夜空高悬一盏月亮是不够的啊，就像你们这种应该用十个月亮把你们整个照透了照明了才行、 哎、 一个月亮够吗？ 这搞对象的人哈、这个想法真多。哎， 怎么了？ 你搞你个对象好了，还要对月亮几个？ 哎，这个是 月光怎么样？要求这么高？ 所以我一直在怀疑，这个可能是灯光师在搞对象。 哦，是一个假景啊！ 灯光师谈恋爱的时候，他需要对灯光，他对氛围、灯光氛围是很在乎的。比如说，我们也有职业病，如果我们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在一个酒吧里听到自己就是实在是不心仪的音乐的话，我也会提意见，把这个神曲关了，把这个把这广场低曲关了吧，我求你关，这咖啡都快震掉了，我这甜情蜜意的，我对象也不高兴，是我也不高兴，我都喝不下去东西，我也会提意见，对吧？ 这属于职业病哈、但是也能够理解啊、人们对于一种美好的约会啊，一个宝贵的约会，会有它方方面面的哈，一个情感的诉求的哈。 对， 当然了，那你咋不回家呢？啊， 你回家， 家里多好啊！ 回家 想放什么歌，你放什么歌？ 别逗了， 对吧？ 还有我们家老头老太太叨唠呢。 哦、关系还得一步一步来哈，还没到见家长的份儿， 对， 是吧？好嘞，那就还是在荒郊野外啊。月亮作伴， 荒郊野外、所以回到这个话题，既然你们去了荒郊野外或者到郊外去旅游，那么一个月亮够吗？一个月亮看来不够。 其实要的不就是那种幽静啊，又带着一种朦朦胧胧色彩，月色撩人嘛。你要扔大白天底下还抹不开呢，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勇敢一点，踮起脚尖哀，在第四十段，在这一天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再一次鼓励你。人间四月天也快到了，春天都来了。 我鞋穿了冬，裂了缝，预备迎接一个梦。OK 绷，遮住痛，要把苍白都填充，勇气惶恐。我要用哪一种面对他101分笑容？等待的时空有点重，重的时针走不动，无影踪，他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我好想懂，手心里捧幸福啊，一人长长的人龙，想踮起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那天我终于懂，怎么人们的脸孔想到爱，寂寞眼眶就转红，想踮起脚尖找寻爱，永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

真的有一种很圆满的结束了这一天，最后一首歌像晚安歌一样。 对，来自 Judy Garland，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除了爱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多好啊，给我的就是我想要的。 对、 啊、这是最好的一种礼物了。尾声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和你献上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曲，并且也再一次的用这首歌来鼓励那些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坚守而生活的人们。也许在白天时光里，因为你的某些坚守和你的一些在乎而让你的情绪受到一些波动，但是没关系，这不过是一天而已，还有明天将来，人生充满着起伏和变化。快乐是